哦，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。 没问题，活力音乐早餐，填饱你的耳朵，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。 是很快乐，可能 不快乐，可能是 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

有感到感到不懂。我爱我，对你疯，对你傻，对你笑，相思恨心烦恼管都管不了。我爱我，喜欢我，想念我，烦死我，爱情这些坏毛病都。

天早晨叫醒我们的除了梦想还有活力 Music 课。

every year I'm like a kid again. I hope I don't grow out of it, so hurry back again. Oh, holiday. I close my eyes and make a wish, but I can't tell you what it is. Oh, it's been magic since you came, and now you're here, I hope you'll stay. And now you're here, I hope you'll stay. I hope you stay. 晒干再出发，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，力量无限放大。 我们被小事打扰，为现实烦恼，不得和时间赛跑，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好。 带着光跟我飞翔，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，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出心听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，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想，就算没到达理想，至少有会珍藏。我们慢慢的生长，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，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，跳动的心脏， 带着光跟我飞翔，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，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出心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，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只要你敢想，就算没到达理想，至少有会珍藏。 未来是什么样，心未灭也未央，现在却一样闪亮，逆风的方向，反而更大声的唱，一路寻觅的一次疯狂。

是 向自己抱起，把眼泪藏心里，尽管冷言冷语也曾经被梦想打击，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。早已失恋后想打起。